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婚姻的意义，请曹谦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曹谦传道今天就是感冒比较严重，我们求神特别的托住他，愿圣灵来充满他，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造就我们。 好，弟兄姊妹平安。 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圣经当中讲到婚姻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之一。其实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坦白来讲，有时候都读得惊心动魄的。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通常有这个感受都还没结婚。在21世纪的今天，其实人们可以说是对婚姻又爱又怕。简单来说，没有进入婚姻的呢，我们都面有很多单身的，对吧？通常呢，通常会苦恼自己的单身，或者说幻想着婚姻的美好，特别是每一次做伴娘的时候。进入婚姻的呢，进入婚姻的又总是在婚姻的挫折和挣扎当中呢，想要逃离婚姻的枷锁，想要追求最后自在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总结一下的话呢，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面对婚姻的时候是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所适从。而你们有没有读过围城啊？可能现在年轻人很少读这一类的书，确实是一本很经典的文学著作。它告诉我们就是进退失据的人生的婚姻的状况。意思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婚姻的意义本身变得不那么的明朗。婚姻要么成为偶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特别想婚姻幻想的美好，要么就成为绝望。于是这些年来呢，一直有两个现象啊，或者一个现象，这两个现象其实是一个现象，一个叫做闪婚，一个叫闪离。意思是一方面不顾一切的去热烈的追求，将婚姻视为人生当中的满足和偶像。那另一方面呢，又在婚姻的挫折和无奈当中，想要极度的逃离。只要逃离这个人，我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 让我们这样说，无论是闪婚还是闪离，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都失去了对婚姻的意义的明白。闪婚的背后，其实婚姻本身成为最大的满足和偶像，或者说另一半成为你的救赎。闪离的背后呢，就是当婚姻中的挣扎来临的时候呢，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满足、自己的享受、自己的自由成为不可剥夺的中心。其实两个都是偶像林立，一个是把婚姻当偶像，另外一个是把自己的享受当偶像。所以偶像林立是婚姻的意义缺失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要想解决婚姻的问题，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要想解决婚姻的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信仰的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信仰的问题，因为婚姻的前提是信仰。请注意，这个不是我说的，你如果好好的读这段经文的脉络的话，这是经文本身展现给我们的，婚姻的基础是信仰。所以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婚姻的基础是信仰。三个小点，第一，婚姻的首要根基是要被圣灵充满。婚姻的首要根基是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在这段经文讲婚姻，对吧？保罗在这段讲婚姻的经文的前面讲到一个主题，叫什么？圣灵充满的主题，对吧？在前面那段经文当中，15到21节那段经文当中，保罗讲到，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了，你的生命会更有智慧，更有节制，会更加的赞美感恩，有顺服的记号。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几次讲到圣灵充满的几个正道哈？简单来讲，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就是一个比自己原来的自己更美的状态，更好的状态，更像上帝的荣耀的生命的状态，对不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使徒保罗将这一种生命的状态延伸应用到婚姻、家庭、工作和属灵征战的那些的课题当中去，就是以弗所书5章21到6章20节的整段的经文。换言之，这段经文是你不能独立的看它，你应当把婚姻跟信仰连在一起看，否则就容易看不明白。因为在保罗那里，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独立的脱离了生活实际的一件事情，乃是与你的生命的场景、婚姻、工作、家庭、属灵的征战、每一天与罪恶的征战连在一起的一个真理。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看似是讲了不同的事情，前面讲圣灵充满，后面讲婚姻家庭，对不对？不是的，保罗没有说前面我们讲圣灵充满讲完了， OK， 现在我们开始讲讲婚姻吧。不是的，保罗在整个叙述当中，他其实是把它放在圣灵充满的那一个的信仰之下来讲婚姻、讲工作、讲家庭的。换言之，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员工与老板的关系、婚姻、家庭、职场，都是延续了前面那个主题，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圣灵里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那你的婚姻、家庭、职场就应当有这样柔美的样式。什么样的柔美的样式呢？就是生命当中有顺服的记号，有爱的样式，就是这样被圣灵充满的表达。换句话说，这种生命柔美的样式其实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再多说一点哈，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理解圣灵充满的时候，常常把圣灵充满说的这个有点费解，或者说千奇百怪，或者说将圣灵充满脱离了这种生活生命的实际场景在讲，把圣灵充满讲的千奇百怪，群魔乱舞。说句题外话，我常常觉得所有对圣经的误解，七步之内必有解药。 如果你不明白圣灵充满，往下多读两节就明白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了。这叫七步之内必有解药。所以当然圣灵充满是超自然的信仰，但也必然的，也必须的带出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单说圣灵充满，也不能单说品格的塑造，因为没有圣灵充满就没有品格，而没有品格的生命的彰显，没有整个世界的见证，也很难说自己被圣灵充满。所以在保罗看来呢，幸福婚姻的秘诀就是乃要被圣灵充满。婚姻的第一个根基是要被圣灵充满。我讲第二个，婚姻的第二个根基是建立健全的人格。建立健全的人格，上次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与什么等同起来呢，就是与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等同起来。这意味着被圣灵充满意味着真理，福音真理进到你的 生命当中，建立你的生命，对吧？或者说福音的真理建立你健全的生命，让你原先破碎的生命变得健全起来，让你原先堕落的生命变得重新的活过来。坦率的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天然的生命啊，都是自我中心的，或者说人天然的生命都是不健全的，都是不完整的。福音的真理，圣灵的充满要塑造更新改变你的生命，以致建立的什么才是完整的生命，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完整的。所以福音要说的第一件事，怎么去建立你健全的生命呢？认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让你知道你比自己想象当中的更差劲，更坏，更需要悔改。这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生命当中常常表现出来的样式。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主啊，赦免我，对吧？就是让你看到自己比想象当中的更差劲，更罪孽，更需要悔改。有的时候我会很气愤，或者很无奈，就这些年间啊，有太多的毒药，思想的毒药在毒害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些年间一些类似的话语变得特别的流行哈，叫做什么呢？叫做做你最真实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告诉自己我是最优秀的。基本上我认为哈，基本上我会认为说这样的话的人都是醉酒的状态，迷迷糊糊的状态，是比原来的自己更差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失去了基本的常识，失去了健全的人格的状态。让我来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我需要来解释，不然的话很会误解的，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是自信的表达嘛。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子，大概六七岁的光景，他突然之间就狠狠地打了跟他一起玩的其他的小孩子，然后抢了他的玩具。然后此时这个孩子的妈妈在旁边呢，就完全的若无其事。那别人就会说了，别人说，哎，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呢？他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对的，你知道吗？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此时此刻呢，妈妈的反应让我觉得非常不正常。那个孩子的妈妈不依不饶的回应说，孩子就是要做最真实的自己，不要在孩子面前说批评的话，伤了他的自尊心怎么办？然后转头对自己的孩子说，宝贝儿，他们不配跟你玩，妈妈回去给你买更好的玩具。对，我们听见这个我们会笑，对吧？比较类似最近的严夫人，对吧？我们会笑，但是这个实在是一件不好笑的事情。说好听点，这叫失去了基本的常识，对吧？ 失去了健全的人格，这样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格，不会说道歉，不会懂得这基本的规矩。说难听一点，让我这样说，这叫神经病，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不正常人的一个表现，这就是他已经变得不正常了。正常人不能够这样做，这样最大的伤害还不是被抢玩具那个人，最大的伤害是伤害了他的儿子，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到这一点事情，就是想要说信仰或者说圣灵充满一定需要不断更深的让你看到自己是很糟糕的，需要悔改的，需要成长的，不是做最真实的自己就 OK 了，因为最真实的自己需要悔改，需要成长，需要改变，需要变得比原来自己更好，而不是说自己就是最优秀的就 OK 了。换言之，这个既是福音的光照，甚至退一步说，这个也是健全常识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你不需要读这段经文，你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更何况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没有这样的一种悔改，或者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健全常识，就长不成一个正常的人，那又如何面对婚姻呢？这里还是讲婚姻，对吧？健全的人格跟婚姻到底有什么联系？跟建立健康的婚姻到底有什么联系？让我这样说，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难道每次吵架的时候都做最真实的自己吗？难道每次跟对方吵架的时候都会说你不配跟我结婚，我才是最优秀的？这不是找打吗？对吧？这不是找打吗？所以福音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识到自己需要改变，需要成长，需要悔改。第二件事情就是，第一是你比你想象的更坏，对吧？第二是你比你想象的更被爱。第二件事是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蒙更多上帝的爱和恩典。当然一方面承认自己不那么优秀，需要不断悔改， 但如果只讲这一点，大家会灰心丧志，对吧？需要讲另外一个真理，就是你真的非常的被上帝爱。另一方面就是你真的可以在这个爱中满有平安喜乐盼望的面对自己的人生。所以我通常会认为这两件事是建立一个人健全的生命状态的基础。一个是你要明白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坏，而不是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你没有什么了不起，明白你没那么优秀。另外一件事情是要让你知道上帝爱你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他的爱超过你人间所得到任何的爱。就这而言，你可以非常确信自己的尊贵和独特。第一件事让我们更谦卑，或者说第一件事让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好骄傲的，没那么优秀，需要不断的成长和悔改。第二件事呢，或者说再说第一件事，或者说第一件事让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人，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人，没那么独特的人，这是拥有健全常识的基本表现。今天很多的成功学心理学的最祸害人的一点，就是让你把自己看成是木秀于林的，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人。你真的没那么独特，在这个意义上没那么独特，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你真的非常的独特，就是你有独特的灵魂，你承受了独特的爱和恩典。所以我多说一句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很多做家长做老师的，就是你不需要告诉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他是最优秀的，你不需要这样讲，因为首先事实上他不是，你必须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他不是最优秀的，事实上他也没那么优秀，并且他也不需要那么优秀让他与别人不一样。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第二件事，一定要告诉这件事，就是上帝爱他爱到极致， 上帝看他是独特的、尊贵的、眼中的瞳仁、掌上的明珠。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件事，你要用上帝真实的爱来建立他的安全感，而不是用他自己所谓的虚假的优秀来建立他的安全感。谦卑，或者说把自己看成普通人，而又被爱建立起强大的安全感来，这才是健全的人格。因为幸福的婚姻，再讲回婚姻哈，因为幸福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因为你多么的优秀，从来都不是。一般越优秀的人在婚姻当中越要压过对方的人，越很难，通常婚姻都很艰难。不是因为你优秀，而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对爱建立起来的生命的状态和优秀建立起来的生命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或许会问说，这跟婚姻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非常大的关系，这是婚姻的前提。当两个人结婚成为夫妻，他们都被这样的真理来塑造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的自我的认识，建立起这样的健全的人格的时候，才能有健全的婚姻。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是一个对的人，才能够做对的事。今天很多单身的人想要结婚，结了婚的人想要逃离或已经逃离，我们就不断的不禁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怎么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婚姻需要被圣灵充满，婚姻需要，你的婚姻的问题有千百种，本质上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的婚姻的问题有千百种，本质上只有这一条出路，就是你的生命开始改变。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不能夫妻精心的安排一个烛光晚餐，喝两杯红酒庆祝一下，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必须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小组才能解决你婚姻的问题，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好吧，让我这样说，你的婚姻一定有问题。没有人的婚姻是没有问题的，是不需要面对问题的，一定有问题需要面对的。那么就不要在迷迷糊糊的醉酒的状态，就是看不清自己，没有节制，认不清这个真理的状态，而是要被圣灵充满，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建立起健全的人格，这才是婚姻的前提。第三，婚姻的信仰的根基的第三个根基，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爱与顺服的原则。爱与顺服的原则，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到现在还记得哈，这段经文是我跟朱琳在结婚的婚礼上我们互赠的经文，我们互相把这两段经文赠送给对方。我把圣经当中对丈夫的教导呢送给他，他把圣经当中对妻子的教导送给我，意思是我们两个人都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哎，这个挺浪漫对吧？可以效法，没有版权。那你知道吗？你一定知道，就是婚礼互送经文容易，在婚姻当中实践这段经文真的很难，对吗？真的很难。我们现在结婚快五年了哈，我坦诚的说，其实在这五年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其中有很多的挣扎，或者说对付。就这一个功课我们在婚姻当中还没有学完， 可能需要一生不断的去学习操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个学习对我们的生命和婚姻是有益的，是有益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并且顺服到一个地步哈，你只讲如果没有后半句你还好一点对吧，你还觉得有点盼望，加了后半句你更觉得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哦，我要在这里不是以丈夫的身份，是以传道人的身份跟在座的各位姊妹说两句哈。请你注意哈，很多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通常会觉得这段经文是压迫姊妹的经文，或者对我们不利的经文，或者让我们吃亏的经文。我以传道人的身份告诉你们，不是以丈夫的身份告诉你们，其实不是的。这段经文是对你最有利、最有保障、最有保护的经文。这节经文对姊妹而言绝对是蒙福的渠道，照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你绝对会婚姻蒙福。通常我会说，恰恰是不照着这段经文，不在这种状态的夫妻关系通常才是比较艰难的。我不多举例哈，结了婚体验几年就知道了啊，笑的都是体验了几年的啊。各位姊妹们，我要说的是这个命令对你的生命会有极大的影响，对吗？这意味着在你的生命当中从此有了一个挪不去的权柄，对吗？所以我要对未婚的姊妹们，我们中间有很多未婚的姊妹们，多说一点，算是做个延伸哈。简单来说，擦亮眼睛，慎重选择，谨防遇人不淑，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除非这个男人他的生命已经经历了十字架的翻转，除非他已经有了重生的生命，除非他被圣灵充满，否则你千万不要轻易的和他结婚，把这样一个重大的托付和信任交在他的身上。因为一旦结婚，你真的是把这样一个重大的托付和信任交在了他的身上。如果他没有被信仰更新啊，想想都痛苦。所以各位未婚的姊妹们，不要随便把你的终生托付给他，除非他被圣灵充满，除非他愿意效法基督，愿意照着圣经另外一段对丈夫的教导说，为妻子舍己，为妻子牺牲，爱你，成全你，否则你不要那么快的以身相许，不要那么快的以身相许，不要那么快的被甜言蜜语打倒。我知道姊妹们最受不了的就是语言的攻击，不要那么快的以身相许，因为这一应用，多说一点，对未婚的弟兄同样适用。不要那么快的被美貌吸引，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一般来讲，我会觉得说，一般都是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哈。分不清东南西北，就是醉酒的状态嘛。醉酒的状态迷迷糊糊，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嘛。所以在预备婚姻的时候，也需要被圣灵充满，不然的话，容易分不清东南西北。那对结了婚的姊妹呢？对已经结婚的姊妹呢？让我说另外一句。你们知道你们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你们以身相许的速度、程度和深度还是太慢了，还是不够，你们需要再快一点，再多一点，再深一点。这不是人的教导，这是神在你们身上的命令和旨意，这是上帝爱你们的方式。所以结了婚的弟兄姊妹，再深一点好吧。我看朱琳点头了。同样保罗也谈到另外一件事情，刚才我讲了一些姊妹的哈，讲讲弟兄的。保罗也谈到丈夫要爱妻子，但保罗不仅谈到要爱， 他甚至谈到说要爱到一个地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深爱、大爱、无条件的爱。所有做了丈夫的弟兄，你们都知道这个真的很难，对吗？不是说说而已，这个真的很难。这真的是在某个角度来说，是凭着自己完不成的一个任务，对吗？又大又难的事。或者说这个在某个角度来讲是超出了我们的个人的能力的，就是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的。所以我说丈夫需要被圣灵充满，否则若不被圣灵充满，你就做不到，你就没法遵行主的命令。就像一些姊妹说的那样，一些姊妹会这样说，顺服主当然可以了，主那么圣洁，那么慈爱，那么公义，那么良善，但顺服这个又懒惰又小气又自私的男人，抱歉，我做不到。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主从来都不会跟我吵架，但这个男人天天跟我过不去。同样的，丈夫爱妻子，像主那样爱教会，也是做不到。因为爱主，在某个角度来讲也稍微容易一点，但爱这个爱发脾气、爱花钱、爱管闲事、还不会做饭的女人，真的很难，对吧？所以婚姻的前提就是两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充满，都需要建立起健全的人格，否则无论是顺服还是爱都很难。这是婚姻的根基，是信仰，说了三个前提：被圣灵充满的信仰，健全人格，然后呢，爱与顺服。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先说哈，就把结论说出来。婚姻的目的是为了重现福音。在古代哈，人们结婚呢，通常会有一种利益的考量。有两个互相不认识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那为了家族的利益而联姻，对吧？我们看一些书的时候，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情节。婚姻呢，沦为利益的牺牲品。那还有一些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哈，过去几千年当中呢，婚姻的目的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叫做传宗接代，对吧？换言之，你们爱不爱我不管，但张家的血脉能不能延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成了婚姻的目的。这两种婚姻的目的，古代的这两种，为了利益，为了血脉，传宗接代呢，会被活在21世纪的我们嗤之以鼻，对吧？我们通常会说这个是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思想。当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年轻人很少会为家族的利益结婚，对吧？年轻人很少为了传宗接代结婚。但我们想一想，当代的年轻人通常是为了什么结婚呢？爱情啊，为了爱情，因为爱情，对吧？通常我会说，为什么结了婚7年之后那个爱就没了呢？还没到7年。对，其实呢，我们与其说是为了爱情，不如说是为了自己。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自由恋爱的人们通常都会说，我们是为了爱情，我们俩有真爱，意思是和这个人结婚，我会得到爱情，得到满足，得到浪漫，得到享受，我很开心，我觉得很美好。我们总结一下，古代的爱情，古代的婚姻呢，大概就是为了满足家族的利益和家族的盼望。现代的婚姻呢，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也不比古代的婚姻更高超，只不过把家族的利益和盼望变成自己的利益和盼望，自己的满足和浪漫，自己的舒适和享受。所以在古代婚姻主要是跟家族有关系的，在现代呢，婚姻主要是跟自己有关系的。 现代人会反对古代的婚姻观，觉得那个是愚昧落后的思想，但是在某个角度来讲，自由恋爱的现代人却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古人面前抬起头来，就是你没有办法最后调查说自由恋爱的现代人的幸福的婚姻度就比古人更好，你真的做不出来这一个结论。大数据来讲甚至比古人更差，所以如果古人和现代人这样的婚姻目的都不完美，那么婚姻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或者婚姻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来问你们，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以弗所书5章25到27节，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并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哎，弟兄姊妹，这段讲婚姻的经文插了这样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想过，保罗其实是在这里把福音的内容又讲了一遍。简单来说，就是上帝看见我们堕落失去生命，他看到我们活在罪恶和死亡的捆绑之下不能自拔，他爱我们，于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惩罚，使我们得赦免和称义。但是没完，这段经文接下来又讲到是我们没有瑕疵，成为圣洁、荣耀、毫无玷污、众类敏备、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希望他是有瑕疵有破碎的，你不希望他总是在做愚蠢的事情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哎，可以往后面坐，那边没有空调。对，是你希望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不仅来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是来赦免我们的罪，他不仅使我们没有罪就完了，这段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来要成全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救赎完整的意义。意思是福音不仅让我们从负100变成零的中立的状态，仅仅没有罪的状态，仅仅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乃是从负100到正100，不仅让我们从死里活过来那么简单，不仅是活过来，而是要活得像耶稣。那么这个跟婚姻有什么关系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跟你解释这节经文，基本上这个就是婚姻的目的。婚姻基本上就是福音在我们的身上重现一遍，或者说基本上你要把福音在婚姻里面，在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重演一遍。在婚姻里，夫妻二人每一天不断的演绎福音里的赦免、爱、恩典、彼此顺服、成全对方，每一天不断的经历自己的悔改，对付自己的罪恶，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像耶稣，这就是婚姻的目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主要借着婚姻使我们成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讲婚姻关系的这段经文当中，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提到基督与教会，提到基督与教会。因为保罗的意思是，夫妻的关系有一个完美的典范，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丈夫与妻子只有在婚姻当中不断地重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和基督与教会的状态，你们才能够有盼望，因为那是一个完美的婚姻的典范，在那里不断地经历赦免、悔改、爱和恩典。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哈，通常我们不自觉的心里会想要找一个完美的对象，或者是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呢，通常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倾向 寻找那些又有美貌又有学识又有智慧又有能力甚至也是又有一点钱的人。我们通常有这样的倾向，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些不对，而是说这些都是表面的，而不是一个人的本质。这些都不是一个人的本质。结了婚之后你就认识到，这些表面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以福音为导向的婚姻意味着你需要看得再深一点，你需要比世人看得再深一点，更深一点，而不只是看这些表面。这些表面世人也都会看，对吧？什么是更深的呢？就是他的生命是更深的，他是否是一个与基督有关系的人。如果是，你就有盼望。你与这个人结婚，与这个人恋爱，与这个人相爱，你一定要看到他的未来，而不仅仅是看到现在。意思是你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婚姻意味着我要去做耶稣在我身上已经做成的事，我要去做耶稣已经在我身上做的事，我要付出自己的生命，要舍己，要向这个人委身，要看重对方的幸福，甚至超过我的利益和需要。这就是耶稣为教会所做的，看重对方的幸福超过我的利益和需要。这个真的很难。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听懂并且可以明白，所有结了婚的人一定知道这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在婚姻当中如此的对待你的另外一半，你就一定能有一个蒙福的婚姻，就是效法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定能够有蒙福的婚姻。如果不是如此的话，那你的婚姻绝对不会幸福。请注意，这个不是恐吓，这个只是陈述事实而已。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你就更明白这一点啊。如果你经常到你的楼下的超市去买东西，我就经常这样哈，固定一个超市就不想换，基本上你会和那家小超市的收银员很熟，对吧？每一次去的时候，哎，来了哈，都会打一个基本的招呼，你们会建立一个基本的关系，你会有基本的问候。但是这个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这个关系是通过商品的交易建立起来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发现在你们家附近比这家超市更近的新开了一家新的超市，并且呢价钱也比较优惠，货物的质量还不错，你会怎么做呢？对，通常你会毫不犹豫的去到新的商店，去到新的那家超市去买东西。哎，如果你这样做，会不会有人说批评你用情不专、见利忘义？会不会有人这样批评你？绝对不会哈，绝对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和原来那家超市的关系也只是客户和卖家的交易的利益的关系，只是这个关系而已。当你发现你的利益和需求其实有另外一家超市更能满足的时候，你可以毫不犹豫的放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个人的利益和需求远远超过了你们建立起来的那个关系，对吧？所以只要你发现你的需求不被满足的时候，你的利益不被满足的时候，你想改变这一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只是交易的关系。但是呢，我讲到这一点的意思是要引申到婚姻当中来。我发现当代婚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交易的关系延伸到婚姻当中去。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当个人的满足、利益、享受和舒适被伤害的时候，我们也想要结束这段关系，改变这个关系，换一个妻子，像换那家超市一样。这才是问题。因为另外一个女人看起来更性感、更温柔、更体贴，甚至做饭更好吃。 但最大的问题是，婚姻的关系不是客户与商店之间的交易关系，乃是盟约的关系。刚才我们唱到那首盟约的诗歌，这才是对婚姻的误解。什么是盟约的关系呢？盟约的关系就是意味着你们的关系本身，我再说一遍哈，盟约的关系意味着你们的关系本身是比你个人的需求、利益、享受更重要的，这就是盟约的关系。而将盟约的关系就当作交易的关系呢，是今天的婚姻不幸福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它是一个盟约。所以你今天去这个很多法院都会说哈，今天去离婚的理由一般是什么？性格不合，他太自私了，他脾气不好，他不顾家。哎，我会退一步说，你说的这些事可能都是事实，可能都是事实，但问题是这些事实依然不能构成你离弃他的原因，因为你们的关系不是利益的关系，而是盟约的关系。一旦这些事情构成了离弃的原因，就表明你们的婚姻的盟约的关系变成了利益的关系。所以婚姻的目的是要互相造就对方，前提是它是盟约的关系。活活是这样说啊，他说基督徒对婚姻的认识并不是传统的婚姻观，认为婚姻只是基于经济的考量、家族的利益，也不是现代的婚姻观，认为只要你寻找到生命当中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然后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就会变得幸福了。他说不是的，他说如果你认为婚姻主要是为了使你得满足的一个组织啊，这样的认识对婚姻有极大的杀伤力。今天许多人认为只要我们找到生命当中的那个真命天子，只要我够努力，我找到那个合适的人就好了。但问题是，事实上我觉得这句话如同先知般的警戒，事实上我们总是会和一个不合适的人结婚。我再说一遍，我们总会和一个不合适的人结了婚，即使谈恋爱的时候是合适的，请放心，结了婚之后他就会变得不合适了。结婚前他对你说，我愿意陪你度过今后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风风雨雨啊，结了婚之后才发现他才是你生命当中那场最大的风雨。所以他实现他的承诺了，他真的是陪你度过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风风雨雨，因为每个风雨都是他陪你度过的。所以对婚姻来说，它深远的意义是让我们进入婚姻之后不断的认识到这是一个盟约，然后来对付自己的自私和自我中心，来不断的成长。很多对婚姻失望的人，其实最终他是怎么失望的呢？就是他不愿意再去成长和改变了，或许对方真的是让他很灰心了，于是他不愿意再去改变了。婚姻最主要的挑战是学习如何的舍己去爱、去付出、去顺服，这个真的是挑战，若不是圣灵充满就做不到。所以婚姻基本上是福音的重现，因为婚姻不是交易，而是盟约。婚姻的目的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福音也坐在对方的身上有人会说，哎呀，这个好吧，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这样做，都说自己要去成长、要去悔改、要去改变，这个还挺好的，对吧？这个也没多大问题。但如果只有我这样做，你们理解哈？对方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不是很吃亏吗？如果你觉得吃亏，又是再一次把盟约的关系变回利益的关系了。是的，我们天然就会不断的滑向那一个认识，对吧？天然会滑向那一点的，这个是也不会不要太过于批评你哈。天然滑向的时候，再提醒自己，再转过来就是了。 所以因为只有交易的关系才会常常计较利益得失。圣经说唯有在爱的里面是常以为亏欠，唯有在爱的里面是常以为自己是亏欠的。第三，神圣的婚姻在神以下，神圣的婚姻在神以下。婚姻的根基是信仰，婚姻的目的是重现福音。第三，神圣的婚姻在神以下。你知道在基督信仰的对婚姻的教导里面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比任何的世俗的宗教都把婚姻看得更神圣，对吧？我们会把婚姻看得非常的神圣，不容玷污。但另一方面呢，圣经也会指出婚姻并不是这件事情上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婚姻并不是一件终极的事。婚姻当然非常的重要，但它还不是终极的事。因为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意思是我所这些说的这些关于丈夫和妻子的真理，所有的一切都是指着另外一个道理，就是基督和教会的道理。因为如果婚姻是一件终极的事呢，这将是一场灾难，将会婚姻将成为你的偶像，婚姻将成为你的枷锁，婚姻将成为你的上帝。二十世纪中期有一位心理学家哈，他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他对整个时代的那一个的诊脉诊的还是非常的精确的。他这样说，他说在一个世俗社会，就是不相信上帝的社会，人们仍然需要感觉自己是英雄，需要知道自己的一生在这个浩瀚的世界当中是有价值的。如果他不再有神，他如何可以办到这一点呢？第一个用来解决的方案就是浪漫主义的出路。他说情侣在一个世俗的社会当中变成了一个超自然的理想，来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以前所有精神上的需求和道德上的需要呢，通常都集中在上帝的身上，就是对上帝的敬拜产生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在一个世俗社会当中呢，就会转移到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当浪漫的爱情无法真正解决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成为现代人生命当中最大的挫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际关系可以承担取代一个只有神才可以承担的担子。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人一旦没了上帝啊，就会偶像林立。因为人不能什么都不敬拜，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敬拜，你要么敬拜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圣洁公义救赎有永恒的盼望的上帝，要么在一个世俗的社会当中，人就会倾向于把放在上帝身上的敬拜转移到对金钱的期待上，对婚姻的期待上，对工作的期待上，对一个人的期待上。但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不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代替上帝，或者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物在你的生命当中来代替上帝，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安慰，陪伴你，与你同在，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价值、意义和盼望。而这个时候这个人对你的爱就会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事实会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心中的那个期待会彻底的压碎这个人，因为他担不起只有上帝担得起的那个责任和担子。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满足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满足的那个期待，做不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无条件的与你同在，爱着你，只有上帝可以做到。而他又说，无论我们如何将对方理想化或者偶像化，但对方仍然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这个世界的腐朽和不完美。是的， 你无论如何将金钱偶像化，将爱人偶像化，将工作偶像化，将婚姻偶像化，一旦你遇见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金钱的有限，婚姻的有限，这个爱人的有限，你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现他的不完美。毕竟当我们将对方提升到上帝的位置的时候，是想要达成什么呢？就想要达成他，借着他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虚空，借着他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失，借着他来帮助我们寻找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盼望。但是他做不到，人间浪漫的爱情不足以提供这一点。我觉得他的把脉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如果婚姻是你终极的目标，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如果你是靠人的爱情使你感到良好，也会人生不满足，因为没有人像耶稣那样可以承担你一切的坏，可以给予你一切的好。事实上也没有人可以像耶稣那样爱着你，给你恩典，成为你的救主，并且成为你完全的盼望，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婚姻，美满的婚姻都必须指向另一件超越的事，即使是最好的婚姻也只是那件事的预兆，就是耶稣与教会的爱情，基督与教会的爱情。盼望我们明白，神圣的婚姻依然在神以下，神圣的婚姻依然在神以下。求主来怜悯我们。婚姻的根基是信仰，婚姻的目的是在我们的身上重现福音，神圣的婚姻也依然在神以下。我们只有这样，我们被主的爱来激励浇灌，才能够使我们更加健康的去预备婚姻，也建立健康的婚姻。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将这段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婚姻的基础是信仰，是借着圣灵的充满不断的建立我们健全的生命的状态，不断的让我们活出一个悔改成长的生命，不断的让在我们的身上学习顺服于爱，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面对我们婚姻当中的问题。让我们知道婚姻不仅是为了满足别人或者满足自己，乃是为了使我们将那一个恩惠的福音不断的重新的展现，就是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展现出那个恩惠的福音的记号，好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根有基，更加的有盼望。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求你来光照我们，就是当我们特别在这个不太看重婚姻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基督徒成为最看重婚姻的一群人。当有人把婚姻当偶像的时候，让我们说婚姻也依然在神以下，让我们可以这样以一个中道的合乎圣经教导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婚姻。求主你来怜悯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按着你的教导去生活，我们就得最大的恩典和满足。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祷告奉恩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